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 第56集，虚与委蛇。 却说唐范回到自己原先那个房间里，就看到九娘子坐在那里，身姿袅袅，绰约有致，比她那姐姐陈氏，也就是李曼的妾室，还要美貌几分。可惜美则美矣，却是一条美女蛇。九娘子见到唐范，便抿唇一笑：“ 你回来了。” 这话怎么听怎么暧昧，我像妻子跟归家的丈夫说话似的。唐范神色不变，假装没听见，拱拱手道：“ 有劳九娘子酒后。方才看到舍妹，心中激荡，是已耽误了些许时间。” 兄妹相见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不过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螳螂就不必唤九娘子了，喊我阿汉吧。这是我的小名。 我啥时候成螳螂了？ 唐范郁闷地想到，面上却露出受宠若惊的神色。 这不太好吧？ 哪里不好？这名字不好听吗？ 自然不是。汉旦相亲画个符，使君宁赴一扬州，想想就觉得美，怎么会不好呢？ 九娘子露出心醉神驰的神色。 虽然我不大懂，可这诗词听起来真美。读书人就是不一样，出口成章，连奉承话都说得这么好听。 我虽是读书人，可也不能颠倒是非黑白啊。九娘子确实美貌如汉旦，人如其名，难道我还非要说不美不成？ 没有女人不愿意被人称赞美貌的，唐范这张嘴更是能将天上的麻雀也哄下来。九娘子自然被他说得眉开眼笑，娇嗔道：“ 怎么还叫人家九娘子？” 唐范从善如流：“阿汉。” 哎， 九娘子高高兴兴地应了一声，伸手便要拉唐范坐下，不待他碰上自己，唐范就已经坐下来，没有挨着对方，不过也没坐得太远。九娘子勉勉强强表示满意，含情脉脉地看了唐范一眼。 唐老，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吗？ 唐范露出非常吃惊的神色。 危险？这怎么说来？你不是说那什么叫要招揽我吗？ 九娘子被他的表情逗笑了。 是我白莲圣教，不错，可那只是我的想法。老实与你说吧，邓秀才想杀你。 啊？ 唐范啊了一声，适时透露出一些反应。这其中的分寸要把握得刚刚好，不能反应太过恐惧懦弱，这会让九娘子瞧不起他。因为对方本来就是要招揽唐范的，所以唐范不能表现得太脓包。反应太过平淡也不行，这显得太假了。 阿汉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杀了我对他有何好处啊？ 九娘子被他这句阿汉叫得通体舒畅，先是微微一笑，而后面色凝重道：“ 先前我主张让螳螂你归附本教，再放那些孩童回去，反正官府的人本来就是冲着他们来的，如此正可与官府的人讲和。方才你在场的时候也听到了， 见唐范点点头，他又叹道： 唉，可惜邓秀才坚决不同意，他想将人一并带走，那些孩童还好说，起码能让他卖出高价，有一大笔收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也不会杀掉他们。至于螳螂你，他既然不想向官面上的人低头，自然觉得留着你就是累赘了。 唐范疑惑道：阿汉，有些事情我心里奇怪的紧，也不知道当不当问。九娘子将手放在唐范大腿上揉捏了一把，娇嗔道： 你呀、啊、你问啊，还假客气作甚？ 唐范对他这副做派着实吃不消，险些鸡皮疙瘩爬了一身，忍住将他的手拍开的冲动，竭力不将注意力放在自己大腿上的那只手上，问道： 先前我听你说你是总教派下来的，照理说应该比邓秀才的地位高才是，为何反倒要听他的话呢？ 谁说我要听他的话了？只是他现在手下的人多，我不好与他公然对着干。再说南城帮是他一手创立的， 不还有个大当家丁一木吗？ 你傻呀，那丁一木不过是捏造出来欺哄外人的幌子罢了，邓秀才才是真正的帮主。 原来如此，唐范恍然，又问： 实不相瞒，先前我跟着那帮锦衣卫一起追踪而来，如今他们虽然被引到山上去了，但如果找不到人，只怕很快就会回转，到时候若在荒村里掘地三尺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咱们的所在。要是照你那个法子，自然两全其美，但如果邓秀才不肯投降，他又有何办法逃走？ 亏你还是读书人，怎么没听过狡兔三窟啊？从此处去山里有一处山寨，是邓秀才的另一处据点，要不是马车中途坏掉，他也不会被困在这里。现在迟迟还未走，正是等山寨里的手下过来接应呢，免得一出去就被锦衣卫的人撞上。 那等他出去之后，我岂不就要被杀了？ 要不我来找你做甚？你若想要保密呀，就得加入我教，到时候莲花印记一烙在你身上，就是我圣教中人了。教中有规矩，杀害同教教友是要被教众追杀，千刀万剐的，到了那时邓秀才就不敢对你动手了、冤家，我可是在救你啊，快快把衣服脱了，我来给你刺上那烙印吧。 唐范当然不愿意被刺什么烙印，他跟九娘子虚与委蛇也不过是为了多探听一点情报，如今他已经触摸到了这只庞然大兽，也逐渐了解到白莲教的势力有多么庞大，上能买通朝廷官员，下能勾结黑帮势力，也难怪当年一个妖道李子龙就能搅得京师不得安宁，难怪锦衣卫一直搜查也没能彻底将这股势力掐灭。他没有回答九娘子的话，反倒露出微微的向往之色。 阿汉，不瞒你说，我这从六品官当的实在是窝囊，俸禄低不说，还处处受气，虽说是进士翰林出身，可如今都不值钱了，也不知道你们那教主是何等人物，竟能凭着一己之躯搅动大明风雨，实在是我辈所不及。不知道我加入圣教之后，可有幸拜会他老人家？ 机会自然多的是，可也要你入了教才行啊。 唐范本想刺探白莲教总部所在，奈何这九娘子也是个机警人物，左右就是不透露实情，一心非要让他入教。想来他的放荡风情也只是表面伪装， 只因他与邓秀才不和，这才让唐范有了一线生机。想及此，唐范便叹道： 昔日李道长将皇宫大内也视如家中一般，想进就进，据说他还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真如神人一般。只可惜后来被砍头了，让我未能一睹他的风采。 九娘子诡秘一笑： 你都说他如神人一般了，又怎会轻易丧命于朝廷鹰爪之手？ 唐范闻言大吃一惊，也不知道他这句话是真是假，便惊喜道： 难道李道长没死？ 九娘子笑而不语，又不回答唐范了，真可谓将吊胃口的功夫做到了极致。 冤家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教中如今急需人才，像你这样的朝廷命官，官职虽然小了点，但如果有圣教暗中支持，想要高升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到时候倘若圣教有需要，你也可以施以援手，这可不正是两相合意，两全其美的事情吗？再说了，你一年就那么点俸禄，若是加入圣教，自然是荣华富贵滚滚而来。难道这世上还有人宁肯穷死，也不要这前途无量的泼天富贵吗？ 说白了，九娘子的意思就是要唐范当白莲教在朝廷里的一个钉子。唐范露出心动又犹豫的神色： 你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两全其美的事情。我只是担心那个印记，毕竟我是个朝廷命官，若是被人发现身上有白莲教的印记，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不如这样，我答应加入，但是先不烙上印记，行不行呢？ 当然不行。螳螂，你不拿出一点诚意，我如何敢将那些孩童交给你呢？ 可就算我入了教，邓秀才也不会让我将他的摇钱树带走的吧？ 九娘子挨近了他，低声笑道： 不瞒你说，我身上有总教的令牌，除非邓秀才想背叛总教，否则不敢违抗我的话。 唐范心头一动，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一只纤纤素手忽然摸上他的肩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唐范的外衣扯落一半。 好螳螂，做大事可不能瞻前顾后，不若我来帮你下决定好了。我会将烙印纹在你的后腰，并不让任何人发现的。 唐大人大惊失色，却不是因为险些被非礼，而是担心被对方发现他藏在怀里的碎瓷片。 莫乱来，莫乱来，让我再想想，让我再想想。 唐范连连道，一边想要扯回自己的衣裳。九娘子咯咯直笑，却似乎不愿再浪费时间，直接攀了过来，一边从怀中摸出纹印的锥子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声音从天而降，成了唐范的救星。 我道九娘子去了哪里？原来是在这里与这小子调情啊。 邓秀才站在通道入口，面色阴沉道： 我们立马就要出发了，这小子是累赘，容我杀了他。你要小白脸儿，等出去之后要多少有多少。 九娘子也站起来： 别的小白脸有像他一样的官身吗？我若能拉拢他入教，到时候就是大功一件。这样吧，你我各退一步，那些孩子里有唐范的妹妹，我留下她，其余的你自带走。出了这里， 大家各走各的路，各自发财，如何？ 不行，他知道的太多，绝对不能放过。 九娘子也冷了脸，从怀中摸出一块令牌。 见此教牌如见教主，你敢抗令？ 邓秀才的面色阴晴不定，半晌，倏地伸手朝他的手中令牌抓过去，一边冷笑：“ 贱人，我忍你够久了，成天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处处与我过不去。今日不如在此解决了你，到时候就嫁祸给官家的人好了。” 九娘子大惊，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胆大包天。他反应慢了一些，手中令牌差点被邓秀才夺过去。又见邓秀才抽出长刀朝他劈过来，九娘子急急忙忙往旁边一躲，也抓住缠在腰间的软鞭朝前一挡，二人立时战作一团。唐范也没想到两人积怨已久，竟然会在此时此地起了内讧。本来他就是再聪明，面对眼前困境，一出不去，二四面楚歌，实在别无他法，只能尽力拖延时间，希望等到援兵到来。结果援兵还没到，邓秀才和九娘子二人却先厮杀了起来。房间之内刀光鞭影纵横交错，唐范险险被扫到。他瞅准一个机会，朝旁边一滚，趁机闪身窜入通道里。不是朝关押阿东他们的地方奔去，而是去给九娘子找援兵。两个敌人，一个想要你死，一个想利用你，你会如何选择？九娘子如果死了，邓秀才下一个要杀的就是唐范，所以唐范非但不能让九娘子死掉，还要把他的人找过来帮他。这女人跟邓秀才不是一条心，而且没他那么狠，反倒有许多商榷的余地。邓秀才和九娘子打架的动静惊动了不少人，大家看着两个首领自己打了起来，都有些不知所措，纷纷涌到那个地窖的通道入口，立时将入口给堵住了。唐范奔出不远，就瞧见方才跟在九娘子左右的护卫，连忙道： 这位大哥，你快去看看，阿汉与二当家打起来了，二当家要杀了他。 九娘子刚才想要色诱唐范，还要说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自然要将自己的贴身护卫遣开去。唐范不称九娘子，而称呼阿汉，也是为了让那护卫知道自己与九娘子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。果不其然，那护卫一听就脸色大变。 他们在哪里？ 其实也用不着唐范说，护卫已经听见不远处传来的兵器相接之声了。他二话不说往前窜去，唐范跟在他后面唠唠叨叨： 大哥，你可要救出阿汉，阿汉不能出事啊。 那护卫自然顾不上他了，直接就拨开人群冲了进去。唐范离得不远，却也听见邓秀才忽然一声大喝： 还愣着做甚？兵尖子上，将这女人杀了，不能让她回总教告状。 你敢？ 他的声调之中不乏气喘吁吁，可见逐渐处于下风。邓秀才这是铁了心想要杀人灭口了。唐范微微变色，便也顾不上其他，直接就往外面跑。这种情况下反倒无人去注意唐范的去向。等到那两拨人马陷入混战时，唐范早已避入前面拐弯处堆放食物的地窖里。等到许多人都跑去加入战团的时候，他便从那藏身的地窖出来，径自跑向前方，希望能够寻找到这里的出口。这里与他先前途经阿东他们藏身的地方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。唐范坚信以邓秀才的狡猾，肯定不会只设置了一个出入口，否则万一被人堵住，就等于是瓮中之鳖了。这个地下小迷宫其实不算大，因为地窖就那么几个，主要是连接地窖与地窖之间的道路弯弯绕绕，十分曲折，很容易迷惑人。 如此七弯八绕，兜兜转转了半天，中途还要避开可能有人把守的道路，唐范总算找到一个貌似出口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往上的斜坡，还有两个人在把守着。现在邓秀才为了杀九娘子，将手下人都召了过去，这两个人却还在这里，说明他们把守的位置一定很重要，也一定就是出口之一。唐范现在孤身一人陷在贼窟里，凭他一个人是没法将那些孩童带出去的，不然估计还没出去，他自己被杀了不说，还会连累那些孩子受苦。所以虽然他很想跑向阿东那里马上就将他们救出去，但理智仍然告诉他不能这么做。阿东他们是邓秀才的摇钱树，邓秀才不会轻易动他们，否则也不会为了他们甘愿冒大不韪与朝廷作对。但唐范就不一样了，他对邓秀才压根没有任何作用，还会成为他逃亡路上的累赘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先保全住自己，趁着这场混乱伺机逃出去，再去搬了救兵回来，将邓秀才等人一网打尽，也可以救下阿东他们。